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。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，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，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，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，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，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。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， 曲艺相声好宝贝， 奥运北京五环路， 快乐同行笑声飞，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。 为胜利向我开炮！ 红色经典，感受峥嵘岁月。 活着还是不活，这是个问题。 意志精品，一次听觉盛宴。 21世纪什么最贵？人才。 黄金强档，感受精彩辉煌。 电影之旅， 高，实在是高。 说到抗战题材的电影，大家一定会想到那些主题严肃、充满了战火硝烟的红色经典影片。但是您知道抗日题材的喜剧影片吗？1995年的时候，孙敏就导演了一部充满喜剧色彩的抗战电影，叫《巧奔庙逃》。这部影片由魏宗万、黄宏、赵亮等著名的笑星担当主演，通过诙谐幽默的表演风格，悬念迭出的故事结构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勇敢。影片上映之后也是深受观众的喜爱，成为了抗日喜剧影片当中的一部经典之作。大家好，欢迎搭乘本期的娱乐大篷车，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。今天我们的电影之旅呢，将带您回到抗日战争时期，一起领略老百姓的抗日传奇。巧奔庙逃这部影片从一位八路军的交通员说起，他在送信的途中被鬼子发现并且受了伤，回到家后他将日军的战略进攻图交给了弟弟二柱，嘱咐他一定要送到火车站，将这一机密文件交到革命同志的手中。这个时候鬼子已经进了村，而二柱披着羊皮混在羊群里逃脱了日军的追捕。在二柱逃走后，负责追捕他的日本鬼子军官佐佐木回到指挥所向上级丰田报告。 报告丰田司令长官，佐佐木一郎向您报到。 过来。 嗨。 情况了解得怎么样？ 八路军的交通员在羊皮的掩护下已经逃出了我们的包围圈。 大概了。战略进攻图， 司令能不能修改进攻图啊？ 你怎么还是山区小学音乐教员的思维？部队已经开始行动，来不及了。如果落在他们的手里，我们的损失就无法想象。你得明白。 明白。 这次再也不允许收集中国乐器了，交出来。 随后日军找到了秦桂的大掌柜，派他到秦桂的家中去。正好秦桂和妻子阿英都在家，秦桂由黄宏饰演。 来了， 掌柜的， 明贵啊， 哎， 你住这房子还真不错呀， 掌柜的，我欠您的钱一定还上。 不用了，只要你把日本人的战略进攻图搞到手，这房子嘛就归你了， 战略进图， 八路在前方缴获日本人的战略图，他们在火车站接头，暗号是山重水复疑无路， 柳暗花明又一村。 哎呦，这会的我。 我什么我？你认识日本字儿，不会弄错的。 我离开东北那么久了，这日本字儿我…… 这是证件，这是枪。 啊！ 你要弄不到日本人的进攻图，你这房子保不住，就连你的新媳妇儿也保不住。 听到阿贵和掌柜的在外面谈话，阿英也走了出来。 阿贵呀、 啊！ 阿贵，是谁呀、啊？ 是我们掌柜的、 啊、是掌柜的，快请屋里坐吧。 坐坐、阿英， 哎， 掌柜的还有事儿、 我没事儿，你不是让我去接头吗？改日再来。 改日可一定要来哦。 慢走， 一定来。 掌柜的慢走。阿英， 哎， 你什么意思啊？ 什么什么意思？ 什么改日再来啊？ 他不是你掌柜吗？ 贵，他看你几眼？ 阿贵， 这个老色鬼，头天派人大望出去，第二天就打人媳妇主意，现在又想把我派出去，少他妈给我来这套！ 阿贵，你要到哪儿去？ 我派我出去收账。阿英，我那本日本书呢？ 日本书？ 就是女人防卫那本。 我不知道。 在这儿。你看。 女人防卫？ 日本男人出去打仗，把女人放在家里不放心。你看这第一章，当一个体力超过你一倍或几倍，比如我们掌柜的向你扑来时，你要沉着应战，不要慌张，握紧右拳猛挥手，打在下巴耳根尖。 握紧右拳猛挥手，打在下巴耳根尖。 对，握紧右拳猛挥手，打 在阿贵。哎呀，阿贵打在哪儿了啊？哎呀， 打在下巴耳根尖。 阿贵教会了阿英简单的防身术，这才出发去找八路军的通讯员。与此同时，老妖和顺子也要找八路打鬼子。老妖和顺子是两个以弹棉花为生的普通农民，分别由魏宗万和赵亮扮演。在找八路军的路上，老妖还带着弹棉花的工具，边走边吆喝着： 弹棉花喽！ 你说呀，咱们到底还找不找八路军啊？ 找啊！ 弹，要找就把你那弹棉花的东西扔了。 不能扔。顺子叔，别看你是我长辈，嘴上没毛，办事不牢，这万一要是八路军找不着，咱还得靠这家伙吃饭呢，你说是不是？ 哼，我就知道你呀，找八路军根本没诚心。 扯淡，找八路军抗日，我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的。 那 只要一找到八路啊，我就把它 扔了， 藏起来 啊！藏起来啊！ 哎，弹棉花的， 哎，来了！ 哎呦， 在哪儿啊？ 那边。 哎，行，马上就来。哎，顺子，顺子叔，咱们有活干了。 老妖，我要把你那破玩意儿烧了！哎呦，哎呦！ 顺子和老妖弹完棉花，继续上路。他们遇到一茶馆，二人进了茶馆，要了茶水，并要求茶馆里的说书人讲点八路军抗日打鬼子的故事。 话说这日本鬼子在平型关吃了败仗，这胆子就小了，可他们仗着有飞机大炮，还是拿下了太原城。倒叫是日本鬼子飞机啊，是着实厉害，这炸弹是成千上万的往下扔。诸位，哎，诸位，这是本人的一点小小口技。 真香。哎，这日本鬼子的飞机啊，在天上是又是扫射又是扔炸弹，就像那庐山的瀑布，飞流直下三千尺，是一世银河落九天。 哎，听见了吧？ 没见过飞机 打仗，不像咱弹棉花， 就像老鹰， 那是玩命的事。 哎， 大家听书的时候，二柱子恰好逃到了茶馆的附近，抓捕二柱子的鬼子也来到了茶馆的周围。不过大家都没有注意，大家都在专心的听书。这时候茶馆外响起了枪声， 那个有事为证啊，八千里路云和月，千里江陵一日还，莫等闲白了少年头。守卫机场的鬼子兵啊，半夜里睡得跟猪一样。突然猛劈一阵枪响，只见火光冲天，爆炸声是惊天动地，二十多架飞机啊被炸成七七四十九吧。不是我吹的，这是真正的枪响。 哎呦，所以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 在顺子、老妖和说书人逃走时，正遇到了负伤的二柱子。 小八路，小八路同志， 这是 什么？ 这是重要的战略进攻图， 把它交给八路军。八路军在哪儿？ 车站。山青。水秀， 山青水秀。外面到处都是鬼子，你带他怎么出去？你抗日吗？ 抗，我是王八吃成活，铁了心的抗。 那你呢？那还用说吗？就是我带老妖出来抗日的。 我带你出来的， 我带你出来的， 我带你出来的， 我带你出来的。别吵。你不是要找八路军吗？八路军就在这儿，交给你了。你去哪儿？我要去完成一个重要任务。 这个八路也太小点了。 这是一个小八路同志。那个叔叔的干嘛去了？ 可能去找大八路了。 那我们也去找大八路啊。 那这小八路交给谁呀？ 说到这儿，刚才藏在水缸里的茶馆老板探出了头来。 把这个小八路交给我。你是谁？ 我是这个店的老板。 你抗日不 抗？我是王八吃秤砣，铁了心的抗。 安置了小八路之后，老妖和顺子借助马车逃出了鬼子的包围。逃跑的时候，老妖把弹棉花的弓子落在村里了。鬼子发现了这把弓，并交给了佐佐木。 报告。我们缴获了八路军的武器。 什么武器？ 八路军的弓箭。拿过来， 拿过来。 笨蛋，连这个都不认识，这哪里是八路军的弓箭？这是八路军的乐器。乐器。 报告，两个八路赶着马车跑了。 追。 嗨。 这时候老妖和顺子乘着马车赶往车站，在路上老妖指着木盘上的枪眼对顺子说， 全打烂了，可惜了我的弹棉花弓子，给落在茶馆了。 哼，还像你那破棉花弓子，能捡条命就算菩萨保佑了，连这个破玩意儿我也给你扔了算了。 顺子你。 咱们还是快去找那个说书的， 要不然就找不到八路军了。 驾驾驾驾驾驾！ 老妖，你就这样对待你叔啊？ 坐什么车呀？ 那还用问，当然是娱乐大篷车。 欢迎大家继续乘坐娱乐大篷车，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。今天的电影之旅，咱们一起来欣赏抗战喜剧影片《巧奔妙逃》的精彩故事。刚刚说到老妖和顺子摆脱了鬼子的包围，乘着马车赶到火车站，两个人刚到火车站，秦桂就朝着他们走了过来。警察以为秦桂是汉奸呢，叫住了他。 车站门在等人。 你怎么知道我们等人？ 山重水复。哎，山重水复。干什么？ 干什么？老子盯了你半天了，看你拍了十二个人的肩膀，你是什么人？ 你说老子什么人？ 老子看你像日本汉奸。 妈的，你他妈才是日本汉奸呢！ 老子崩了你！ 这是我证件。顺子，得赶紧找叔叔的，这有日本汉奸，让他当心。 先生， 汉奸呢？ 对不住，对不住。 你要再说老子是汉奸，我就崩了。 是是。 警察走了之后，秦桂一转身，正遇到那位说书人。 这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呐、 我可找到你了、东西带来了吧、快把东西给我呀、你快把东西给我。 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 快、你给、日本人来了。 哎呀， 你快把东西给我。 你放开我吧。 你上午啊， 我、 慌乱中，老妖和顺子发现了秦桂和说书人，四个人一块被鬼子追赶。逃跑时顺子掉队了，说书人、秦桂和老妖则躲在了一个地窖中藏身。这时候顺子已经跑到了一个村里，他跟村长说附近有鬼子。听完他的话，村长把村民召集在了一起。 乡亲们，同胞们，刚才有位小兄弟告诉我说，日本鬼子就要打到我们这里来了，他们杀人放火，无恶不作，我们能容忍吗？ 不。 现在就让我们用手中的棒子、锄头、镰刀、斧头去把这些日本鬼子从这里赶出去。 赶出去， 赶出去， 赶出去。 现在就在小田村。 说到这儿，村长走到了顺子的面前。 你刚才说几个？ 三个。 三个？ 才三个鬼子？ 我是说自己人。 我问日本人。 日本人好像有二十几个。 二十几个？ 大概有 三十几个。 三十几个？可能有四十几个吧。 哎呀，到底多少？ 哎呀，我也没数过，反正有日本人，咱们快走吧。 顺子跑去请救兵，在地窖三个人并不知情啊。为了早点逃出去，秦桂想了个主意。 我说咱们这样等于就不是个办法。 那你说怎么办？ 换成他们的衣服混出去。 哎，他们问话怎么办？ 没事，我会说日本话。 你会说日本话？ 我说嘛，他是汉奸，会说日本话就是汉奸呐。 这时候一个鬼子听到地窖有声音，就朝地窖口走了过来。 哎，下面有什么啊？ 嘿，下来，下面花姑娘的油。 鬼子听到有华姑娘，就跳到了地窖里，结果被秦桂打昏了。 我说咱俩赶紧把衣服换上。 你先换。 那 我呢？ 你 再去蒸一个。 好，我再蒸一个。哎，快。我是汉奸吗？ 哎， 秦桂等三人搞到了鬼子的衣服，通过伪装逃离了鬼子的营地。在路上，秦桂捡了块石头，想从后头把说书人打昏，结果被老妖发现了。 别动！这是干什么嘛？ 你想干什么？ 怎么回事？ 他想用石头砸你。 是你他妈用枪顶着我的肾呢。 老姚，把枪放下。 我看见了，他想用石头砸你。 老姚，把枪放下再说嘛。 我看得清清楚楚啊。 我也看清楚了。 你看见了？ 我看见了。 你干嘛老用枪顶着我？他一直顶着你， 别动。 有人来了。 原来是顺子领着村民们来了，他们看见了秦贵等三人的衣服，大喊了一声有鬼子。秦贵三人听了也真的以为有鬼子来了，不由得慌张了起来。 是鬼子，大鬼子呀。 鬼子 三点儿，你我 哎呀他打了我个嘴巴子，他还让我把鸡腿给他留着。 哎呦， 对他不说咱们的话，他说鬼子的话。 乡亲们呐，我们开始不是鬼子，后来鬼子的也不是，我们是良民达旦的，达旦的是鬼子。 这时候，顺子从人群里走了出来，他向乡亲们解释说： 错了，乡亲们错了。他们就是我们要救的人。 你救的是他们吗？ 是，我们要救的就是他们。他是我侄子 顺子叔。 叔， 你们怎么穿这种衣服？ 我们不穿这个鬼子服能跑得出来吗？ 这孩子，别哭了。 秦贵、说书人、顺子、老妖这四个人又重逢了，他们已经暂时摆脱了危险。不过在送战略进攻图的路上，他们还将会遇到更多的危险。而这个时候的鬼子们又在干什么呢？日本鬼子最后能够追回他们所急需的战略进攻图吗？关于这些问题，娱乐大篷车一会儿下半段的旅程当中我再为大家继续详解吧。现在呢，咱们来分享一点幕后的小故事。拍摄这部影片的主要演员魏宗万来自上海，在拍摄《巧奔妙逃》的时候已经是年近花甲的一位老人了，是中国家喻户晓的一位老表演艺术家。不过在剧组当中大家都管他叫小魏。哎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原来这桥奔庙逃有一个很巧妙的设计。魏宗万饰演的老妖虽然年纪大，但是从辈分上来讲呢，他还得管顺子叫一声叔。这顺子由赵亮饰演，那个时候的他才20多岁。由于年纪上巨大的反差，刚才影片中顺子搂着老妖劝他别哭的镜头就特有喜剧效果。也正是这个原因，魏宗万干脆让剧组的人都称他小魏。开始大家都不敢，时间一长发现魏老生活里是特别平易近人的，完全没有架子，都开始称呼他小魏了。每回听到别人管自己叫小魏，老魏都特开心，有时候还会细声细气的说话，逗得剧组人的是哈哈大笑。难怪影片的导演孙敏说，魏宗万天生就是一个优秀的喜剧演员，他把幽默的元素完全融入到了自己的生活中了。说到这儿呢，又到了广告时间了。现在呢，我们就把这反映抗日战争的一首歌曲，由解放军总政歌舞团合唱队演唱的歌曲《游击队歌》送给大家。这里是娱乐大篷车，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。一小段广告之后，精彩的娱乐大篷车马上回来，稍后见。 我们都是神枪手，每一个子弹像一个敌人，我们都是飞行军，他把的杀手选分泌于树林里，帮助他反而不会被输。在高高的山岗上有我们火势的好兄弟，没有知觉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，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，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，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，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，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。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， 曲艺相声好宝贝， 奥运北京五环路， 快乐同行笑声飞，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。 为了胜利，向我开炮！ 红色经典，感受峥嵘岁月。 活着还是不活，这是个问题。 意志精品，一次听觉盛宴。 21世纪什么最贵？人才。 黄金强档，感受精彩辉煌。 电影之旅， 高，实在是高。 欢迎各位继续乘坐娱乐大篷车，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。我们今天的电影之旅当中，一块来收听电影《巧奔妙逃》的录音剪辑。上半段旅程讲了这样的故事：老姚和顺子找八路军打鬼子，在茶馆听说书人说书，说书人意外得到了鬼子的战略进攻图。后来他们就遇到了秦桂，四个人被鬼子追赶，顺子走散了，其他三个人在地窖藏身。后来三人穿上日本军服伪装逃出了鬼子的包围圈。为了尽早弄到战略进攻图，秦桂从背后偷袭了说书人。顺子和老妖听到说书人的惨叫声后赶了过来，把秦桂制服了。 呸，你他妈狗汉奸！ 我不是汉奸，我真不是汉奸呐！我要是汉奸，我早要日本人把你们给抓起来了，还能让你们掐我的脖子？你们真狠心下毒手，往死了掐我呀！我打他的时候选了个最小的石头，还没舍得打。你们还有点良心没有？有本事去打日本人呢？ 哎，你都把我弄糊涂了。哎，说清楚啊，是你先从后面扑上来掐我脖子，他们才掐你的？ 是啊。 你说你不是汉奸，那你是什么人？说， 我是什么人？我是来和你接头的呀。 接头？ 在你身上 接什么头？ 有一本日本战略进攻图，我就是来取这个的。快把它给我吧。 给你？你怎么知道我有战略进攻图？ 你说接头暗号了。 暗号？ 在火车站的时候，你念的那首诗。 在火车站念诗了？ 念了。你好好想想。 念了。我这人嘴里是经常